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耐不耐咧，留意一下啲新聞咧，都會即係偶然有啲報道啊，就寫一下一啲咧，即係啲人去飲啊，做嗰啲人情啊，俾幾多？唔知你哋有冇睇到啦？近排有一單啊嘛，咁啊呢一單咧就唔係發生喺香港嘅，就發生喺國內嘅。咁嗱，通常我唔知你哋有冇去過國內飲嘅，其實有冇噶？ 嗯，我有， 我通常系跟屋企人，即系好细个翻去咧，系啦，啲表哥啊、表姐结婚嘅就系咁， 即系就唔使由我哋俾人情嘅。 但系你哋知唔知？通常话啊，如果假设我翻大陆饮，咁假设啦，即系唔系啲咩大城市啊、深圳啊、上海嗰啲唔系嘅，即系假设翻乡下啊，咁嗰啲可能系小镇嚟嘅啫。你知唔知？即系通常做人哋嗰啲做礼啊，俾几多钱人情嗰啲，知唔知噶？有冇概念噶？ 冇特别， 冇啊，即系都冇乜呢一方面嘅经验啊。 通常都系妈咪会打点好一切，咁我哋都唔会过问。喂，妈咪你俾几多啊？又唔会嘅。 系因为咧就事缘系咁嘅，呢一单嘢咧就系讲话有一个嘅女仔，咁咧就即系应约吓，就系参加人哋嘅婚礼啦。咁佢就做咗一个即系100蚊，我谂人民币啦，人仔嘅人情咁样样。咁但系点知咧，即系当嗰啲菜上嘅时候咧，就开始后悔啦。即系见到咧就系以嗰个阵。用啊，即系由于唔系，即系唔系求其可能酒楼食餐饭嗰啲，即系同因为可能同佢原本乡下饮开嗰啲咧，即系嘅阵容啊，个排场好唔同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开始见到话唔系，又龙虾啊，又呢样嗰样啊，食嗰啲嘢啊，价值不菲嘅，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后悔自己做咁少人情啊，咁嗱，但系啊，即系因为我就唔系好清楚即系国内嘅国情啊，但系我觉得有啲位咧，即系同香港某程度都。似嘅就系咧，好多时候咧，嗰个人情嘅高与低咧，系好取决于你去到即系现场，人哋摆酒嗰个地方，跟住你开始以观察到究竟嗰个地方嘅酒店嘅格局啊、布置啊、请乜嘢人啊，甚至乎开始啊食啲乜嘢嘢啊，个排场如何啊，再去衡量自己以我呢一封人情。够唔够大噶？ 但我谂应该唔会去到现场先至衡量噶啦，系嘛？即系譬如可能香港为例啦，我哋去饮，咁可能你会一早知道啊酒楼啊，定系酒店啊，定系啲咩会所啊？呢啲其实即系如果你要真系咁执着地去。即系根据个地方嚟到去俾人情嘅话，你第一时间应该系已经系睇咗佢喺边一个地方咁样样啦。因为嗱，你哋已经结咗婚啦嘛，咁你哋之前会唔会系点样？即系你会唔会都谂住话揾咗一个地方嘅时候啊，可能系我假设啦，10000几蚊一围嘅咁样样，你会唔会都预翻话你要请啲咩人啊？大概收翻个咩数咁样样咧？ 唔系，因为我想讲咧，我结婚嗰阵时咧筹备啦，咁啊拣咗个酒席。跟住之后呢，我即刻搵个计数机计。我系如果一个人啦嚟到嘅时候，应该俾几多最低就唔会蚀呢，咁我就除返开一围就12个，然之后如果阿嚟嘅时候呢，应该就900蚊，咁我哋就冇蚀啦。咁 啱啱先至系最猛，就系、是、最猛嘅呢一啲。 咁有个预算㗎嘛，乌卡龙，你知唔知结婚好大开支㗎？ 我知啊，但系个问题个心态系好不应该咯，即系你咧喺度计定条数啊，摆酒嘅时候谂住收翻啲人情，可以冚到个开支嗰条数。即系嗱，我觉得。个 mindset 本身就好奇怪嘅，因为你请得人哋嚟饮嘅话咧，即好似你细个嘅时候咧，你开生日 party， 你阿爸阿妈帮你搞生日派对啦，咁你唔 expect 你邀请嚟嗰啲即系来宾啊，你 你要收翻佢入場費噶嘛，人哋即係送翻份， 真係冇呢啲噶， 即係人哋即係送翻份禮物俾你，已經叫做即係好有心意咁樣樣噶啦嘛。 而家真係好難講嗱，因為我冇結婚經驗啦，咁但係好多時睇身邊啲朋友或者甚至乎睇即係報紙咁樣樣啦，你都間唔少就見到一啲因為人情覺得好似所謂。所以啲讲就话回唔到本啦，咁就而开始引发一啲嘅即系口舌之争咁样样。 边个嘅口舌之争先？ 即系一对新人嘅口舌之争，或者系佢、即系你知拆人情之后，又唔知点样同啲朋友，又会觉得啊，点解你会俾得咁少啊？咁样 Abby 点晒头啦。 同埋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咧，唔知由几时开始咧，俾人情系要写名噶。因为我以前去， 不嬲都要。 因为我以前咧去饮嘅时候咧，咁其实人情啫嘛，其实大家都有一份心意，咁点解要 mark 名咧？我唔知道我几时开始咧，参加啲中学同学嘅婚宴系要 mark 名，跟住咦你系女家定男家噶？哦你女家嘅，可唔可以 mark 个名？咁我就会有少少觉得，咦个心情唔系咁。 我 谂 系要计翻个人数边啲人。 系咪因为你求其摄嗰啲啊，散紧落去啊，碎纸啊，即系唔好意思，唔系几好意思写低字噶嘛？吓要写名噶。 正常。 跟住后屘咧，即系隔篱阿Peter 个名字，我写你个名字啊！ 哎呀，我真系啊，嗰阵时咧， 苹果日报咁样摄咗喺入面。 因为嗰阵时咧，啱啱出嚟做嘢冇耐，我记得，跟住你人工又唔系多，积蓄又唔系多啦，跟住之后咧，咁有个中学同学咧就早结婚，咁啊请我去饮宴啦，跟住我去到突然间，即系其实我摄咧人。即系人情有好少嘅啫，唔好讲呢啲数目就。但系咧，佢去到啊，你 mark 名，跟住即刻话唔系嘛 mark 名，我心谂如果我俾咁少，你又记得咁好尴尬。跟住我写咗我朋友嘅名咯，即系陈小娟嗰啲咧。 咁我咪反而可能觉得你系冇俾到人情 片。唔系我之后咧，我先得 系交换啦，同阿陈小娟交换啦。我哋咁好姊妹，嗱你做几多少，我都系做咁多啫嘛。但其实暗砍就摄咗份唔知咩报纸落去嗰啲。 之后咧，我就同佢讲话，即系同翻个新娘子讲啊，其实咧我俾咗你屋企人噶啦，不过我唔知佢会唔会俾翻你咁样，即系好似唔活过呢件事咁样。 哇，咁都得， 好尴尬咁啊，大佬，咁因为我俾人情咧，我就不嬲唔会理公价嘅，我就觉得我同你嘅交情有几多少，我就会着两俾几多 少。哦， 我同你咧仇人嚟嘅，你特登啊俾炸弹我啊嘛，就手撕报纸，睇你点样样。 仲要加个银仔咁样。 喂，但系咩？你而家今时今日你明点？解啦，即系加个名，其实个意思就唔系在于就系话，睇你即系做几多钱人情啊，有冇做，即系其实唔系呢个原因噶嘛，即系嗱，好似我啊，即系我自己为例，我结婚嘅时候，因为我系好大头虾嘅，有时候咧，嗱，即系当然，如果你嗰个人情封嗰度咧，你冇写自己嘅名咧，咁当然我哋结婚嘅时候都收到呢一啲啦，咁你咪唯有估咯，咁但系其实唔系在于究竟入面你做几多钱人情，而系在于即系话啊，人哋都一番心意，咁即系我都觉得我会。同佢讲翻声多谢咁解啫，对我嚟讲系咁啦吓。咁、但 系你老婆嚟讲系咪一样呢？ 都系嘅，都系。但我老婆就真系再会记忆力好啲嘅，即系我唔知呢个真系男人同女人，都系正如我哋上集都讲过啦，对于数字嘅敏感程度，即系佢真系好好记性噶。例如即系假设呢，通常都有来有往噶嘛。咁我算系比较早啲结婚啦，即系相比起我身边其他朋友嘅话， 我知道你想讲 系啊。咁好多时候咧，通常你即系收到嗰份人情之后，咁到他日侧边嗰啲朋友结婚啦，咁你要即系做翻礼俾人哋噶嘛？咁通常我真系冇印象嘅，我话、死啦，做几多钱人情咧？真系唔记得噶，又唔知嗰阵时候佢做几多俾我。跟住我老婆就负责提咯，即系佢话：嗰阵时候佢做咗几多俾佢，得啦，我帮你搞啦咁。 但系我想讲咧，我结完婚之后咧，我好勤力咁样开咗一个嗰啲试算表，我就 mark 低晒，譬如阿清你又俾咁多，乌嘉伦你就俾咁多，跟住咁嚟紧系农历新年嘅，跟住我就会根据呢一个试算表，我就哇喺譬如阿清。你俾500蚊啊，新年又俾10蚊算啦，即系呢啲即系开始会计， 哇，好惊、啊！ 有啲系会嘅，有啲我都身边有啲都系女仔朋友多，男仔真系好唔在意呢样嘢，女仔朋友就会真系会计住啦，因为咧嗰、那个人情嘅数目咧就反映咗。究竟你同嗰个人之间嘅交情有几深？ 嗯、 真系嘅嗱，之后咧喺往后嘅相处，你会发现咦？点解我同我以前好不敌噶吓？我哋系 forever friends 嚟嘅，点解结完婚之后嘅态度180度改变嘅咧？就 系 因为嗰封人情出事啊，可能系咁同埋啦，同埋我想话咧嗱，嗰封人情咧，其实你可能你觉得唔系啊，我咪照公价做咯，即系我咪嗱。 假設啦，好多年前啊，嗱而家呢一個數我哋轉頭可以 update 一下，但好多年前啊，所謂公價即係咩酒店啊八舊，酒店八舊，酒樓就五舊，咁呢個係好多年前流傳落嚟嘅公價嚟嘅。咁你諗住喂，咁我去個 friend 嗰度，咁佢擺酒樓啊嘛，咁我俾五舊水嚇、啊，即係都好均真啦，成件事係咪先？咁咁但係咧，你又要計多一樣嘢喎，即係咧，原來你同佢交情深啲嘅話咧，你做公價係唔得噶，有啲人係。你如果咧，你做嗰个系公价，即系唔系友情价嘅话咧，你反而咧，因为嗰个期望之落差，咁咧你后屘又会影响到你同佢之间嗰个友谊关系 嘅。咁一定系有期望，你先会咁失望嘅最后。咁我觉得如果你下下都用钱嚟衡量，又难搞啲，因为真系有个真实嘅例子，就系、是、我有个好好嘅朋友去结婚啦。咁其实我哋围内一班朋友都几好朋友，即系我会觉得系由中学识到而家，即系都已经系好交心嘅。咁嗰时佢真系结婚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围内其中一个朋友，佢嘅财政系 有问题， 即系有少问题， 即系比较紧张啲嗰啲啦。 咁但系咁我哋结婚嘅时候，咁通常因为我嗰次系做咗3000蚊人情俾佢嘅， 哇！ 因为真系太好姊妹，因为我哋成班人都会觉得系都会俾得多噶啦。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嗰、那个。比较紧绝嘅朋友，佢就应该唔会俾得太多。咁但系我哋因为知道呢件事啊，所以我哋唔会影响到个交情，即系结婚嗰个人唔会影响到个交情。哦、当然我哋最后冇问佢系做几多啦。 咁 呢啲大个啦嘛，心照啦。 其实就咁啦。咁当然咧，如果系真朋友嘅话咧，咁都会酌情处理啦。咁 好喂， 大佬，我如果知道你平时你屋企啊，或者你自己嘅背景嘅状况之下系紧张嘅话，咁我梗系唔会要求你俾好多啦。但系好多时候点解会即系有嗰种计较喺入面就系、是？即你其实冇呢啲状况啊，即 尤其是知道有呢啲状况， 又或者其实你唔系平时可能咧，你身边嗱，我哋转头可以讲下身边其中一类嘅朋友系点咧，就系、是、平时行出嚟嘅时候啊，或者你睇佢 IG 啊，睇佢 Facebook 啊，喺个面书上面晒好多咧啊， 新光颈靓 啊，又入名表啊，又呢样嗰样啊，咁但系点知啊，去到结婚请你嘅时候咧，又同你咁老死啦，咁你做嘅人情数目系几多咧？转头翻嚟揭晓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啊，头先就讲起啦，即系身边真系有类朋友咧，就系、是、平时啊衣着啊、打扮啊、身光颈靓，因为即系佢嗰份工啊，大家即系睇面嗰阵啦，了解都知其实佢搵系搵唔少嘅。咁但系咧，同时之间都知其实佢咧嗱，好听啲就系会系叫做即系平时系节俭一啲啦。咁但系即系难听啲啊，大家朋友围内都知嘅就系孤寒啦吓。即系嗱，点样咩情况之下知咧？就系、是、大家约出去食饭啊，有时候搞聚会咩扑甩嗰啲啊，大家煮饭一齐咁样食嗰啲咧，咁永远就系佢系最精打细算嗰、那个，咁相处耐咗，自自然然就明白嘅。咁但系喂，话晒都咁多年朋友啊，一生人一次，即系谂住喺人情嗰方面，我仲揾到你可能系即系吓就算唔系做兄弟都好啊，都系一个即系专业顾问噶啦，即系当中可能系安排啲位置俾你坐咧，都系非常之 respect 啊，尊重你噶啦。咁但系你最后屘做嘅都系公价人情嘅话咧，喂，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唔系啩，即系。勾猪猪噶喎，会系？ 我觉得嗱，因为你即系好唔好朋友，或者个交情系点样样，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数喺度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当 Abby 系好好嘅朋友，但可能我当佢系十分满分啦，可能有八分嘅。咁但系 Abby 对我可能又唔系咁高， 可能系五分噶嘛。 系啦，咁可能如果我结婚嘅时候，咁佢就我。即係可能我有少少期望，我覺得佢一定會封好多嘅。點知我收到佢公價嘅時候，我估我都會有少少反省。哦，原來佢同我唔係咁 friend 咩咁樣樣，即係會有呢啲位嘅。 但係我覺得公價都算還好。我曾經咧，因為我啱啱結婚冇耐啦。我曾经有一个姊妹令我个心好碎，但系我冇正面同佢讲翻嘅，就系、是、我邀请佢做姊妹，咁佢就梗系好啦，你结婚我梗系做你姊妹啦。咁但系话大佬，咁你做得姊妹，你嚟饮有份嘢食，咁佢都系俾人情噶。咁但系我冇理由同佢讲，嗱我系先姊妹还姊妹，人情还人情，你记得俾，咁我又唔会咁讲嘛。结果佢嗰一日咧，真系完全冇俾过人情我。 嗯， 但系嗰个系我由小学识到而家，我真系知心好友， 啊、 但系。 点解人情系争你嗰封嘅咧？跟住我而家之后再约嘅时候，我每次见到佢咧，喺个额头第一句说话就系、是、呢条友冇俾过人情我咁。 哇， 系啊，有条刺噶。 嗱，因为我 讲成晒嘅呢一单嘢， 呢啲真系会讲成晒，因为我都。嗱，因為我又唔知做姊妹係唔使俾人情嘅，其實應該都係 要 俾噶嘛。但係有一個好尷尬嘅位嘅，因為咧，譬如可能我好好朋友嗰啲啦，真係熟得好緊要，或者係五分熟啦，五分以上啦，我都會好想咧係我親自將個人情交到佢手上嘅，咁就真係佢會有個印象係我有俾到人情佢，或者我譬如做姊妹更加方便啦，前一晚可能一齊瞓嘅，咁咪一早俾咗佢啦，咁啊唔使煩啊嘛。咁因為好多時咧。你可能佢哋会有个兄弟姐妹团喺个 reception 度噶嘛，咁佢帮你收人情啦。其实好忙嘅，因为我都做过呢啲位咧，真系可能你怼完一封人情俾你，你呢头就劈落个袋度啦。其实你真系会唔见噶。 喂，但我就想知，咁你嗰个姐妹佢即系听你讲完就话呢、這个人啊冇俾人情啊，咁佢点样样反应？ 佢都冇讲出嚟， 冇讲嘅，即系我心入边谂，即系我每次同佢约， 我因为以为你真系，我以为你已经兜口兜面讲，因为你而家开麦讲嘅话，咁嗰个人 我冇开名噶。 你好多个姊妹冇俾人情咩？而家 真系有、啊，喂，我五个姊妹有三个冇俾。 喂，咁可能系你嘅问题、啊，会唔会系你本人嘅问题、啊？可能系 点解？ 变咗系你嘅问题？ 点解？ 其实表面上系帮你做姊妹，但系平时你人缘差咯。 唔 关事，我觉得绝对系因为呢样嘢咯。 因为我要平反， 如果你一个半个系嗰个人问题，但系唔系，而家你讲下讲下成个姊妹团。 我要平反，因为其中有一个咧系我亲细妹嚟嘅。 嗱，咁唔计啦， 系啦，唔计啦，咁样 就嗰个其实想俾都俾唔到嘅。 但是有一个我真的呢即当然小学同学那个我都算了是可能这么多年没结。但是有一个呢是我曾经他结婚的时候我做他姊妹。跟住那时呢我仲有一个很清丽的少女啦。那我不知道啊做姊妹要不要给人情。我就问我妈咪。那我妈咪就说当然要给人情啦。那你要去到食嘢有个位的嘛。那喂大佬你啲问定的嘛。那但是呢这个人妻啦做咗我姊妹之后佢除咗係得到一封姊妹嘅开门礼事佢冇俾个人情一蚊都冇俾过。 唔係我知啦你而家 complain 咗我明㗎。 好嬲啊 嬲。但你要反思返点解冇㗎嘛。我而家就係讲系你嘅问题囉就係、是。 Abby 啲姊妹你系咪真系冇俾呀。 其实我知道佢系冇俾大家知道我唔使听你投诉啦。 会唔会佢觉得友情系唔可以建基于金钱上面呢我不停咁安抚自己应该系咁样嘅。 但呢个都系一个当系礼物嘅一部分嚟去祝福你一个婚即系你结婚呢件事㗎嘛。 佢可能将自己做姊妹嗰一刻已经系嗱系一个礼物嚟我系一个新婚嘅礼物就系、是、我做你姊妹啦。 只能够话你啲朋友系唔得睇或者系唔识人情世故。 絕交我今晚返去即刻 send 个 WhatsApp 俾絕交。 可能佢而家已经听到你讲嘢啦。 绝对听到啦我觉得系。摆到明就借啲公器私用喺度投诉自己啲朋友咯，我觉得 系都好 屈咗好耐 啦。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要教育下 Abby 嘅正确价值观啊！听翻首 Jessie J 嘅 Price Tag， 转头翻嚟继续。 Everybody looks to the right. dragons, I'm leaving to Mars. Yeah, we leaping across these undefeatable odds. It's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a life. Nah,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umble and fall, never. Waiting to see us in the sign of defeat. So we gonna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then everyone sings.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因为刚才讲拆人情啊 ,Abby 又好雀跃啦。你拆人情嘅时候 咩 你系老公有冇份参与一起拆啊 冇系特登 hold 咗佢返个工嘅时候呢。 哇系呀。 系啊 点解、啊、要咁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佢。 打斧头啊做咩原因啊 打斧头唔系因为佢嘅呢仲使乜打斧头 因为我好锡佢。 可能平时有扮民主啊嘛你明唔明啊 因为我真的很锡他的怕 他辛苦啊 怕他辛苦就是 钱污糟啊 太残忍我怕残身去到眼是啦咁我哎呢个咁粗重嘅嘢我自己做得下咁样啦我费事辛苦咁呢我好享受其实因为 你慢慢讲唔使讲得咁心急嘅一 边 大把时间俾你慢慢讲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呢个拆嘅时候啲钱呢周围喺个台面嗰度扬呢你好似觉得自己好似百万富翁嘅即哇钱啊 我突然间谂起富贵逼人啊阿肥姐嗰中六合彩嗰啲钱 唔系但係呢我拆下嘅时候呢突然间都有一个乌云嘅因为我发觉呢我老公嘅前同事啦，咁佢咧就六个人喺封利是嗰度 mark 晒名嘅A B C D E F， 咁佢封1200蚊夹埋，跟住我即刻除一除，冇1200蚊六个人，每个人29，跟住我即刻打俾我老公，我唔理佢咪翻工啦，呢一刻已经 系咪冇嚟噶？ 有啊。跟住我即刻打俾我。 同埋我想讲咧，唔知点解结婚嗰晚咧，新娘子咧记忆力特别好，边个出现边个冇做咗啲咩，影嗰张咩相。 应该好忙噶。 同埋好多时候应该唔喺位噶嘛，但系总之喺位见到嘅嘢咧，佢系记得非常之清楚噶。 系啦，咁啊六个咧，应该嚟咗四个嘅，咁我印象中系啦。 记得咁清楚。 系 啊，食过咩餸啊？有冇夹嗰只乳猪啊？ 净系食嗰份乳猪啫，真系其他冇啦，好清楚。系啦，跟住我即刻打俾我老公，我话喂唔系、啊。点解阿强、阿长嗰啲全部都嚟咗，得两个冇嚟，点解得1200蚊嘅？咁佢就哦，咁因为有两个冇嚟，咁大家，哎、你知啦，又唔系搵得多，咪夹夹埋埋，大家 即系变咗1200除4系嘛？ 除六啊，六个人噶， 但有两 个冇嚟啊嘛，咪当除四咯。 系咁， 你冇咁计较啦， 都唔够500，你明唔明嗰种感觉系？咁嗰围其实你除翻开一个人900蚊先围到数噶嘛，跟住真系点啊，搞错嚟啊，饮啊食啊，即 系 我心谂，但我冇讲出口嘅。 但系咁谂都好有问题。 跟住我同 呃饮呃食嚟咯，人哋嚟饮你嗰餐真系 好饥饿嚟噶。 跟住我同我老公讲，咁佢就话咩咧？唉，其实大家又唔系搵得多，唔紧要啦。跟住咩唔紧要？你睇下我啲姊妹阿娇嗰啲，一个人嚟都俾2000蚊啦。咁样，跟住佢开始唔出声。咁唔系点啫？唔通结多次婚咩？咁 系啊，不过或者唔系同你噶啦，再咁样讲落去嘅话，地汗大佬啊！不过嗱，即系讲到咧，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地雷位嚟嘅，因为有时候咧，即系大家讲紧话做人情做几多嘅话，讲真，你每一年都唔同啊，无啦啦话个 价格调升咗嘅话，即系你哋而家知唔知2017年啱啱过咗啦嘛？最新嗰个指标嗰个嘅人情价格系几多啊？根据呢一个嘅即系网站啦，咁佢就即系喺呢个香港结婚消费市场嗰度咧，咁就做咗一个研究调查。咁佢睇翻咧2017年嘅结婚数字咧，咁当时嘅人嘅消费总值啊，166亿。咁平均咧，每一对新人嘅结婚开支咧，其实就去到33万嘅。咁相比起即系2016年嘅时候咧，就升咗呢个10%啦吓。 33万，我又比我想象中平。 嗱，33万，但系你唔知人哋嗰个系点样搞啊嘛？听闻啦，即系去到2017年嘅时候啦，所谓嗰个公价数字咧，嗱，我讲出嚟俾大家听下。咁咧，去高级酒店嘅话吓，1200蚊。 哦。 一般酒店嘅话咧，1000蚊。高级酒楼啊，一般酒楼咧就8-9水，咁另外啲咩西式、中式嗰啲 cocktail party 啊，咁就600蚊到啫，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数咧，就嚟紧2018年咧，都可能会再有少少调整嘅。 调整啊，调下先啦，反正我都未嫁噶啦。 但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调查咧，其实都令到人哋几不安嘅，即系譬如去饮嗰啲咧，因为你谂下啦。去饮嘅人要付出噶嘛，咁我梗系唔会理啲咩公价咧，但你令到个新人有一个期盼啊，即系嗱，喂，2017年嘅公价系咁，你会唔会都吓跟一跟啊？咁但其实啲人唔会噶嘛，你 啊，但我真系会跟个公价噶。 咁好啊，听到之后结婚请你啦， 通常就咩咯？ 我觉得系礼貌， 同埋我通常会问身边啲朋友嘅， 系啦，问佢哋 夹定嘅，你哋冇嘅咩？你啊， 我有噶，我会夹 噶，我 唔会噶，我即系根据同嗰个新人嗰个交情系几多啦， 系啊。同埋咧， 即系有时候我会远低于公价。 其实你嗰啲姊妹咧结咗婚未噶？ 有一个结咗，有一个未。 我怀疑系咪因为之前你嗰个审视过，你做过人情，即系有来有往啊？ 嗰、那个我真系俾得多嘅，四位数字，但你冇嚟一蚊都唔俾我，系咪先啊？ 永远都将个责任归咎翻喺 Abby 身上。 我喺度研究紧呢一个，真系七不思议之一嚟噶嘛。 同埋人情，因为我哋啲单身咧，同埋一到咗十一月、十二月嗰啲旺季咧，其实真系我觉得系阴公嘅，因为我就系前年。2016年嗰阵时啦，我11月同12月加埋，我饮咗4次啊！你谂我系几咁开支大咧？就系、是、我要留翻啲钱嚟到做人情。 我直情我一个朋友咧，譬如啱啱过去嗰个年尾啦，咁啊12月咧，佢基本上系每一个礼拜都饮一餐。然之后佢点样避咧？佢教咗一个绝世好巧。如果我嚟紧有咁嘅机会，我绝对会模仿嘅。就系佢话咧，好好朋友嗰啲当然会去夜晚啦，唔好朋友嗰啲。佢晏昼整婚，整婚系唔需要人情噶。 哎呀，呢、這个 系猜出值得啦。 呢、這个问题我都好多朋友问我，我就净系去观礼，使唔使俾人情噶？ 唔需要噶。佢话净系影张相，其实系、一个回忆啫嘛。你摆整婚或者摆嗰啲晏昼嗰啲cocktail 咧，其实都系指咗一个回忆。你去影张相参与下，佢见到你好开心噶啦，唔需要人情噶。 但系唔系，通常佢咩噶嘛？佢系请你饮噶嘛？即系佢请你观礼一件事。但 系佢而家就系话佢要选择，佢话佢夜晚唔得闲， 系啦， 观礼。 即系譬如每一个礼拜都有饮宴嘅，可能啊呢个朋友同佢交情好好嘅，咁啊去夜晚。 但系佢唔会请你饮咩？ 佢会啊，咁但系佢就 即系话请饮就话我饮我嚟唔到啦， 系啦，可能定系佢晏昼嘅观礼啦，咁样咁就悭翻啲，咁有啲直情就话，我唔嚟啦，不如我户口过俾你啦，嗰啲嗰几十蚊或者几百蚊嗰啲啦。 不过我自己最想知嘅都系 Abby 嘅姊妹当年点解冇做人情俾佢。究竟系咪即系真系一个不思议事件呢？吓，会唔会有姊妹对佢入座话翻俾我哋知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上个礼拜嗰一集一出街嘅时候咧，我身边有啲朋友都觉得啊，喂好、啊，即系因为喺我哋男人身上面咧，即系有好多时候有一啲好难以想象嘅状况出现咗。有时候男人都唔知点样解策，最好就请教一下一啲即系女士啊，尤其是喺我面前嘅两位好极端啊嘅两个女仔。 讲咩好极端啊？ 即系睇法啊、构想啊，即系一个觉得好静态，一个就好动态啦即系 喺情緒啊、演繹啊各方面都係㗎啦。咁即係所以咧喺呢一 part 咧，通常都會掉一啲啊，即係所謂男人處境嘅難題出嚟，同大家研究一下。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咧我發現咧上一集不出街之後咧，咁身邊有啲嘅朋友咧就係話喂。Kenny， 我出个难题俾你啊，攞翻电台同两位女士研究一下，睇下佢哋拆唔拆解到啊！咁我话不妨过嚟听下啦。 你朋友真实事件系嘛？ 呢一个咧，可能真系有人发生过，唔出奇啊？点解咧？即系因为啊，通常即系香港好多人揸车啊，而家成日都话香港车多啊嘛，系咪？咁啲人揸车嘅时候咧，咁总会可能车下周围嘅朋友啊、同事啊，总会车一两次都会有噶啦。咁嗱，个情景假设系咁嘅。你嘅另一半咁咧就是、一个多疑嘅女朋友，甚至乎太太都可以 ，OK？ 咁咧你就是一个好即系随便啊，冇乜所谓嘅一个男人啦、啊、 完全系你嘅境况、 啊。系啦，咁啊当系我啦，冇所谓啦，就当系我，我用我自己摆我自己上台，就假设系我先啦。咁啊，假设阿 Kenny 啊揸叉下车嘅时候咧，咁啊我身边一个多疑嘅另一半咯，咁佢就已执到一支唇膏，或者系执到一只嘅耳环。咁呢佢就真係嚟問啦，咦有隻耳環嘅，同埋點解會有支唇膏嘅，嗱是但執到一樣都得㗎啦。咁作為個男士，你知道因為呢個另一半本身係天性多疑嘅，咁你望一望佢，你覺得當下你可以講啲乜嘢呢？嗱，而前提係呢個男人係冇嘢嘅，嗰件事嘅真相可能真係唔知車邊一個女仔、女同事啊，或者女性朋友啊留低嘅啫，唔知邊個你就唔知係邊一個幾時留低，乜都唔知嘅。咁呢一刻個男人可以講啲乜嘢去安撫個女性，令佢唔好咁多疑呢？ 嗱，如果咧我係一個男士，個女朋友或者太太執到一隻耳環，我即刻同佢講。咦你揾到啦，唉真係瞒你唔到，其实呢一隻耳环呢我係特登买嚟送俾你，不过另一隻呢我收埋咗喺一个地方，我要你自己揾，即係拿喺嗰啲缘分游戏嗰啲呢。 咁如果揾唔到咁点啊， 咁你梗係呢两日咋咋啦，问下个同事，即係譬如你车个同事返屋企，你梗问下佢边度买，即刻买返一对，然之后摆咗一隻喺屋企嘅床边啦。 嗰隻係我家传之宝嚟㗎，你揾到啊你俾返我得唔得啊，咁点算啊， 咁梗系即刻去嗰啲街边嗰啲做过一隻 A4 都要做出嚟啦，系咪啊？玩只缘分游戏，咁同埋缘分游戏咧，你演压啊，即系你唔会咁易揾到嘛？你嗰几日时间你去执、啊， 即系嗱 ，Abby 嘅见解就系大话冚大话，我觉得系捉虫 呢个 死硬，我同你 好少遇过呢件事。 咁如果执咗一支唇膏嘅话，一支，诶、你揾到啊？ 支唇膏就买俾 你，系啦，就系话用过，系啊，我特登咧查咗我自己嘅嘴嗰度先。咁咧就谂住咧，同你有一个好亲密。当你查嘅时候，你感受到我唇边嘅微温咁样啊。 嗱，呢个唇膏我都有辩驳嘅，因为譬如女士咧，查得多唇膏咧，会令嗰个唇色原本咧系会冇乜噶，即系越嚟越淡。咁咧，首先个男士，我试咗个色，你望住我，你觉得接唔接受到靓唔靓？ 你试咗半支喎。 唔系，我就系试得靓，试得准，我先可以送俾你啊嘛！你明唔明啊？猪猪咁样咯， 你即系用咗三分一啊，四分一啊，一半啊，你即系试咗 ，OK 喎，俾你。 而家天气冻啊，我帮你滋润下个嘴先。 我觉得 Abby 系推啲男人去死。 即系嗱，如果咧。Abby 咧，佢即系佢嘅见解，第时咧有啲咩事到咧，首先讲我大话，氹咗个另一半先。第时咧，如果假设系讲话男人咧，如果真系假设有啲咩鬼混嘢嘅话咧，佢都系教你点样讲大话，系瞒咗你。 系冇错，大话系最有用喺佢身边。 我觉得肯定呢一个系唔 work 嘅，同你讲，尤其是女人咁精明啦，即系如果换转你老公咁样呃你，你信啊？ 唔系噶，如果佢真系同我讲缘分游戏，我信噶。你唔觉得好浪漫咩？我觉得好浪漫啊！ 但系女人一睇就知嗰啲嘢唔系。 佢活喺自己小说世界入面啦，唔想理佢。 我唔想活喺谎言里边啊，因为女人好多时即系、女人有阵时系自己呃自己嘅，但去到呢啲情况嘅时候，真系呃唔到啊！你即系突然之间有啲咁女性嘅嘢喺度，咁倒不如个老婆都应该知道个男人系咁粗心大意啦，可能都会车下啲同事，倒不如如实地讲出嚟。 系咯，我觉得。即系嗱，呢一啲咧，我觉得如实讲， 仲可以讲埋个名添。喂，咪下边个咯，成日同你讲噶，成日都车佢噶啦， 阿清咯， 成日都掉喺度啦。 咁但系如果佢真系打电话，要求譬如嗱，你而家喺我面前，你即刻打俾阿青。咁如果阿青真系我冇喎，咁咪仲大镬。 其实如果乌嘉伦打嚟俾我咧，我系真系会应佢噶。哦，系啊，我住喺呢度啊，因为我知道佢另一半系咁啊。 好配合啊，真系。 当然啦， 跟住可能佢就会咧，嗰支唇膏咧就系讲话，我蓝色嗰支啊嘛。唔系喎，红色嗰支 唔会讲多嘅，但之后咧，喂你请食饭就一定要噶啦。 唔系，嗱呢一个咧。只不过是一个嘅 warm up 嚟嘅啫，因为咧个真正嘅难题咧喺后面嘅，因为咧即系嗱，头先我讲过呢一个系一个多疑嘅 老婆 或者另一半啊女朋友啦吓，咁你一开始你讲就话哦唔知边个留低嘅，甚至乎你哎系啦佢大头虾啦，又或者甚至乎你讲话哎肯定系唔知边个特登整蛊我摆低喺度噶啦，唔使理佢，你知佢哋好无聊嘅，咁讲一次啦，OK， 咁假设真系唔知点解有一次啊喺你嘅车入边出现一啲嘅贴身衣。假设是那些什么 G-string 啊什么 string 都好的 underwear 啊又或者有个 bra 在那些呢。 那我都很有兴趣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是。 这个呢可能真是啊。 我愿闻其详。 这个可能真是因为你身边有些同事啊跟你玩整鬼来的。真是可能出于一个恶作剧的。都不是讲的男人出面有东西啊。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男人可以讲啲乜嘢呢而令到个女人唔好咁多疑或者 信 自己。 整蛊你嗰个人应该系想你死喎，如果系咁。 系啊， 如果佢明知你老婆已经多疑到咁样。 因为嗱，头先我哋讲 条咁嘅嘢 系。系啊，即系你摆条 undy 喺度嘅时候咧，跟住后屘你个另一半抄到，咦？点解会有呢一条裤喺度嘅咧？ 仲要喺司机隔篱嗰个。 即系嗰阵时候，我谂个男人系几间滴晒汗咁样望住等人打救应该系。 我想听 Abby 点样解释。 系啦。 点解要系我先啊？ 我睇你仲可以作个咩嘅古仔出嚟同大家研究下。 哎呀，唔好话作。但我可能 头先嗰啲都唔系作咩？唔系叫作系叫咩啊？哎呀，你唔好扭曲我对中文嘅理解喎，大佬呢啲唔系叫作系叫咩啊？ 嗱， 讲真话唔都叫。 嗱，如果真系呢个 case 咧出现喺我嘅生活入边咧，我就会同嗰个女伴讲。诶、哎，嚟紧咪农历新年咯，呢排内衣减价，我特登咧，因为我知道你好悭啊，你内衣咧着几年都唔换，嗱呢一个裤仔咧，我就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我特登买嚟咧就问下你，如果你中意嘅，我就买埋上半 part 俾你。 但系又系好似开咗用过噶，跟住你又 系用过啲， 用翻唔系用翻， 我想知系边个用过，然之后。 即系开过，即系睇落个样好似用过，即系唔系新速速喺个包装度攞出嚟， 即系冇牌嗰啲嘅。 系啦，即系你要明白。咁跟住后屘阿 Abby 嘅理解用翻唇膏理论啦吓。哦，我惊你对呢个质料咧敏感啊嘛，我试过先至俾你，先至俾你用噶。点啊？ 呢、這个有得拆喎、 啊， 真系。 嗱，请支持我嘅理论啦。 用 Abby 嗰条桥有得拆， 系 即系之前唇膏 就牵强啲，就牵强啲。 你同佢讲 吓， 老婆。我哋有几可有呢啲情趣咧？系咪啊？我想讲咩？ 净系着下半身，但唔着上半身。 你着俾我睇下啦，我都冇见过你着呢啲嘢噶。 哦，即系转移呢一个， 变咗好甜蜜喎、啊！呢件事你唔觉咩？ 我唔知啊，我就 是想。个女人即刻暗笑嘅，我嗱，就算佢唔想着，佢都会暗笑。 因为嗱，如果你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嘅话咧，我真系唔知讲啲咩。即系我谂咧，你仲要喺度话啊？你唔觉得系一种情趣？好 sweet 咩？即系你讲出嚟嘅时候，你都觉得好似好假啊嘛？但呢个应该系当下你可以做到最真实嘅反应嚟嘅。你讲乜都好，系咯？点解会有嘅呢即系你只能够系咁噶，即系你讲 几好啊呢、這个？ 吓、啊， 唉，仔都咁大啦，系咪先？ 乜嘢啊？咩仔都咁大啊？即系点啊？ 系时候可以再考虑下，有多个家庭成员啦、啊，咁样。 就是因为咁嘅恶作剧啊，又生多个小朋友系嘛？ 跟住可能你之后仲好开心添，哦、你点知啫？ 哦，原来系咁， 你都唔知道事件会点噶。 即系所以话咧，嗱，今晚咧个烦恼已经够啦吓，希望大家可以瞓个好觉啊，系啊，唔好再谂呢啲嘢啦吓，唔好谂呢啲衰嘢啊，瞓个好觉，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